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说到经典港片，总离不了警匪或爆笑喜剧的。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佳片则完全脱离了这些范畴，来自严浩的励志史诗片《浮城大亨》。 Hey, redhead. Looks like a half-breed anyhow. Who am I? 电影中的浮城指的就是香港，只是片中所描述的香港经历了60年的殖民时光，是座漂浮在惊涛骇浪中的孤城。而大亨就是郭富城扮演的步华权，他来自一个打鱼的贫穷家庭，却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断努力追求想要的人生。 我们是蛋家人，住在蛋壳里面。 我哪里不一样啊？ 你就像鹦鹉鱼。 电影是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故事横跨了50年，讲述了一个普通小人物的奋斗史，也讲述了一座城市的变迁。处在这样飘忽不定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和名字，在努力往高位攀爬的过程中，难免搞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我是鹦鹉鱼，我是羊杂，我是半身手，我是步华权。 真实故事改编总能轻易打动人，你对基于真人真事的影片有没有抵抗力呢？推荐给你《浮城大亨》。 谁像东流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Oh,

该为自己安排，制服你的人让他去无赖，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没资格有你的爱。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现在是吃货当道的时代，所以要是没吃过几种特色美食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吃货。但你知道吗，真正的吃货还要从《金玉满堂》这部电影说起。 很好，再翻回原样。贵配当然会分了，客人要是取消单子怎么办呢？啊！ 这部由徐克执导的电影讲的是钟镇涛饰演的隐退大厨师如何回归本行的故事。片中张国荣饰演的小混混为追求偶像山口百惠决定金盆洗手，本来打算拜师罗家英学习厨艺，却与师傅女儿袁咏仪擦出爱的火花。 为迎啊星啊闪闪，为迎啊去一凤凰。 这部电影